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0集。话音未落，一厚沓符纸忽然从他袄子里掉出来，散落在他脚背上，有的滑到了地面。耶，他的动作一顿，影影绰绰，烛光摇曳，橙黄符纸一张叠着一张，被流动的空气吹得轻微卷动，红艳艳的丹砂连成了一片瑰丽云霞。符纸像又薄又利的飞刀在空中散开，将地鬼纤长的影子劈成几段，地鬼们墨绿色的稀薄血液四处喷溅，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血泊。眼见只剩成堆的妖尸，地宫的地面像是杀鸡宰鱼后的菜市场，一片狼藉。这时只听见掌声响起，中间间隔时间很长，是带着浓重讽刺味道的道彩。小女孩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像是没骨头一般，似笑非笑地望着被打散的地鬼们遗留下来的一点烟雾。 竟然让你们打通了关卡，我该说什么呢？天无绝人之路。 牧瑶死死地盯着主位旁捧茶坐着的那个身影，脸色苍白的像是丢了魂儿。可是柳福一始终低着头看着茶盏，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们一眼。妙妙热得两颊发红，在袖子里艰难地盲点着剩下的符纸。这沓不知从何而来的符纸多半是木生悄悄塞的，他衣服穿得厚，竟然毫无察觉。按木生的脾性，符纸给的时候应当是分门别类排好的，可惜掉出来的时候弄乱了。当时他和牧瑶就像被逼到绝境的人，发现了一箱满满当当的手榴弹，罔顾属性抓起来就用，一沓符纸用得只剩五张了。他将那可怜的盈余拿手指展平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袖子里， 心想这可是真浪费呀。 忽然觉察到一道又湿又冷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茫然抬头望去，幻妖的脸色有些难看。一般反派出场大都爱装逼鼓掌，喝完道彩再羞辱主角一番，彰显自己掌控全局的霸气。可是幻妖掷地有声的一番开场白，眼前两个人竟然毫无反应。一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柳福一，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另一个貌似在听，实际上不知正在袖子里搞什么小动作，眼神都在飘。小女孩瞪着妙妙的手，脸色阴云密布， 那几张破符纸根本奈何不了我，我劝你不要以卵击石，自作聪明。 妙妙脸上愕然， 我就是数一数，也没打算拿出来用啊。你说什么？ 幻妖骤然抬高了声调， 没什么，没什么。 妙妙嘟囔着缩在了木瑶背后，只于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闪烁。木瑶却恍若丢了神似的急走几步，妙妙躲了个空，心道不妙，急忙跟上了木瑶的脚步。他已经快步走到了青年面前，声音有些打颤。 福一， 柳福一端坐着，头发柔顺整齐地披散在洁白的素纱外裳后，手里捧着茶盏，一双眼满含闲适的低垂，睫毛都一动不动，似乎充耳不闻。 穆姐姐， 妙妙紧张地去拉失魂落魄的穆瑶。 福一，福一， 穆瑶已经抓住了柳福一的衣袖，像是个小女孩哄生气的玩伴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晃了两下，声音越发打飘。 你看看我，福一，福一。 柳福一这才随着他的动作有了反应，望着被他拉住的袖子，随即目光缓慢地移动到他脸上，眸中露出了深重的茫然，迟疑地问道， 阁下是谁？ 他的眉眼还是如此温柔多情，眸中神色不似作为。 穆瑶猛地放下了手，仿佛他刚才触摸的是一团火，整个人苍白的似乎风一吹就能倒下。 你不认得我了？ 幻妖慵懒地靠在圈椅上，他的头发已经不像在李准府上那样发黄稀疏，发髻不挽，任凭浓密的头发搭在椅背上，泛着紫色的冷光，冷眼望着慕瑶说话，看上去异常邪魅。 慕姐姐， 慕瑶附耳过去， 刘大哥可能是被控制了，像那些制香厂的工人那样。 跳下裂隙之前，幻妖放了话，要将柳福一做成他专属的傀儡娃娃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幻妖以掏心控制人，心脏离体，也就将七情六欲与记忆全部带走。慕瑶闻言茫然转过脸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柳福一没有答他的话，接着低头认真而柔顺地看着手中的茶盏里，茶盏里盛的是褐色不明液体，像是放凉的中药。幻妖意味不明地笑了两声，不再理会慕瑶，勾起血红的嘴唇，娇声对柳福一道： 不知哪里来的闲人，不请自来，扰人清静，实在是不知礼数。 柳哥哥，我们接着喝茶好不好？ 小女孩声音稚嫩，伸出细长的手臂，遥遥一敬，表情挑衅。柳福一端起茶杯欲喝，唇瓣带着一丝温柔的微笑。好， 等一下。 慕瑶叫住他，扭头看向幻妖，神情惨淡。 你给他喝的什么东西？ 幻妖叹了口气，血红的嘴唇下撇，悠悠地盯着茶盏里的茶。 柳哥哥，怎么办呀？他实在是太吵了。 柳福一像是听话的管家，闻言立刻搁下茶杯起身，脸上的笑容敛了干净，眉宇间带着一丝陌生的戾气。请你立刻离开我与楚楚的家。 楚楚，你醒醒，他不是楚楚。 柳福一神色冷淡，他是谁？轮不到你来智慧。慕瑶抬眸望他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已有泪光，轻轻道： 那你还是柳福一吗？啊？ 那语气有些凉，像清晨凝结的露水慢慢深入家具的缝隙，潮气一点点侵蚀着木头，将其泡得发胀变形。傀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迷惘，在那个时刻似乎是熟悉的柳福一回来了。 还等什么？还不动手？ 幻妖的语气忽然变得极其烦躁，他满脸戾气地盯着柳福一的背影，话音未落，他猛地出手。 穆姐姐！ 妙妙猛地将他拉开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一阵劲风袭来，傀儡柳福一毫不留情地抬起掌，直接将清瘦的穆瑶挥在了地上。 你干什么？ 妙妙一把将其推个趔趄，随即蹲在地上去看慕瑶。少女坐在地上，半张清丽的脸都肿了起来，嘴角还淌着血，她手捂着脸，满眼绝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